就因为麻烦啦，所以咧，慧敏哥就唔做拳馆啦。咁点会系从江湖上去做明星嘅咧？ 即系嗰次我参加拳击比赛嘛。 啊，边个拱你去参加拳击比赛咧？ 国术总会嘛。 哦，国术总会。 啊，嗰阵有中国国术总会噶嘛？嗰阵时71年、72年，咁嗰阵时台湾每年台湾双十节啊嘛，就叫咁每年都有一个拳赛叫做东南亚中国国术擂台大赛。咁我71年参加。我攞过噶啦，陈军、陈恩健啦、唔系阿陈陈冠泰啊， 陈冠泰系 陈玉夫啊，我哋同期打冠军噶啦、全部都做晒假日啦，翻嚟少少全部签晒， 签晒 系我冇签啫， 点解咧？ 因为我见到嗰啲合作太犀利啦，嗰次我大佬我做 好多嘢唔 做，我尖沙咀我做大佬嘛，梗 系使咩好多钱， 使咩要拍戏啊？使咩 要又要咁多规矩啊？ 又唔识做戏，点解要做戏啊？啊，做大佬我识得做戏，边识啊？我话唔识啊嘛，有个导演叫何凡， 哦，我识佢， 叫何凡，咁啊何凡啊，有次上嚟我哋舞厅跳舞啊嘛，我哋嗱识咗之后咧，佢话喂，你第日可以拍戏喎，你好好过瘾喎，你又啊，我系咩啊，试下咪试下，好啊，有机会试下，咁后来有一部戏，死啦， 春满丹麦， 系啊系啊系啊，呢套好嚟，春满丹麦。出名丹麦，咁啊，叫我去拍，死啦，未拍过戏啊，出名识啊，嗰阵真系边识做戏嘅啫，吓，系打咯，嗰阵时兴打嘛， 打， 佢仲要识打， 识就打啦， 做戏打，嗰阵时兴嗰啲咩文初片， 文初， 啊，嗰阵时啊几十万拍一部，一日五六部喺度拍嘅，嗰阵时最多， 百花齐放， 就系香港最多百花齐放嘅影坛，真系最犀利嗰阵时啦，一个人走两部嘅，今日上站拍呢度，下站拍嗰部， 我阿哥咧，阿吴思源咧，导演咧就话唔系，佢话慧敏哥咧就拍我嘅戏系第一部，嗰、那个叫《猛虎下山》， 唔系啊，唔系，系啊，搞错咗啊，《猛虎下山》我开始拍过啦， 唔系佢点样咧？佢话系阿张权带你嚟，佢睇喂佢未拍过戏嘅喎，咁喂试下你咁拍下先，一拍完睇又几好喎、 啊，嗰时拍过，但系《春满丹麦》仲未放映，佢就好似拍阿思啊吴思远嗰部戏咁咯。因为嗰时拍《猛虎下山》咧，特别开心嘅有陈星啊，有苍田宝笑啊，大家都打晒。 佢话咧张健咧就带你过去嘅。慧敏哥交友广阔啊，访问期间咧倾偈又有人打电话嚟，报两个消息，一个就唔好嘅消息，一个就好消息。好消息咧就系江湖人物咧马交拱就走咗啦。好消息咧，钟哥又拜寿啦。上次咧钟哥拜寿，我睇报睇周刊啊，巴闭啊，白头发黑眼镜，即系成个大佬教父咁。我见到都肃然起敬啊！我未见过佢，但系佢大名就听咗好多啦。 亦真咧喺我哋嘅写 条 而家 先系啊。 佢啊，最早將我哋 寫 條 去打 天下， 系 陳業 忠，陳業忠，佢哋而家有冇八廿歲？ 八十歲， 你諗八十歲？係啊，哎，好有型啊，白頭髮、太陽眼鏡，著住西裝，成個教父咁。哇！我呢個即係馬意大利嚟嘅教父咁喎，係啊，馬龍過嚟報嘅嘢。 荷蘭王，歐洲教父， 歐洲教父，我諗過啦。阿導演，阿思遠導演拍到歐洲教父亦中係咪？佢型就係咁樣噶啦。啊，所以咧有時好怪啊！你話又走咗，啲人老咗咧，你幾乎你隔幾日咧就聽到呢啲音訊。 嗱，就係呢個月。都几个老 豆啦，陈星系九月走嘅， 陈星啦， 九月走嘅， 啊， 仲有黎少田啦，有阿马交凤， 有马交凤啊，你兄弟又去埋啦，喂，佢好强壮嘅马交凤，点解要去 咧？我有冇出奇咧？ 哇，佢又举重又跑步咧，跑咩啫？ 唔系噶，唔到你讲噶，唔系话喂，有啲人劈猫咁咧，冇事嘅，好似我外婆咧，好大只，好健壮，73岁走咗啦，75岁走咗。咁咧，佢个姊妹一齐嘅，其实几乎咧个礼拜病两三日嘅。咁啊谂住咧，呢个姊妹首先啦，系嘛？我话佢首先，你知唔知佢呢个老姊妹会到几岁？ 105岁，讲到你啲身体，你点会拍嗰啲时事戏、时事嗰啲咧？系好啱，同我合作咧系好恶。 你讲得啱啦，我点解唔签咧？ 好苛刻， 佢合约太过苛刻。我见到都第一，我又唔识拍戏，我又唔想做明星，系咪？即系我又怕丑嘅，好鬼 系咪？ 怕丑噶，丑噶，我最好啦，怕丑噶啊！做咩啫？我而家几好啦，做大佬先收咗啦。啊，要乜有乜系嘛？要女人有女人，要饮酒有饮酒，你要跟卡拉 OK 演唱会，到咗中档最高级嘅超爱我哋，我可以日日就咁样。 咁样要做明星， 咁样做辛苦。后嚟有发微生，我呢个结拜 啦。我知啦。 出事啊 ！OK。今次好像十分你来拍他我说他让他想问他问他准备拿了演那个水浒拳 啊 水浒拳 水浒拳 所有狄龙张大伟啊我我都冇叫阿张杰导演做契爷，我唔系其实啊，咁我都有办法。 你拍咩嘢角色做咩嘢？ 双枪将董平， 双枪董平， 哎，我几高人喎，玩下玩啦，啊，又玩成楼跳落嚟，又几得意啊，又玩又后生，玩啦，诶，一步跟住一步，一步跟住，拍咗电影有一个好处，我变咗名人， 系。 啊， 系啊，明星效应， 嗰时唔敢叫明星，叫嗌嘅，即系叫演员啫，就叫算系明星。喺我心目中，咩叫明星啊？阿谢贤就系明星。 你点认识谢贤嘅咧？ 识咗好耐，后嚟我哋一齐，我同佢去法国拍马爹嚟。 哦， 嗰次同阿四哥过去，嗰次同阿欣真嗰次仲系 我欣真嘅先。你觉得四哥嘅人系点样嚟噶？ 一流。即系个人，四哥呢个人系啊，真系佢风流，全世界都 超流， 但系佢冇下流。 哦， 佢同一个流年熊一样。 嗯， 风流而家做男人。 嗯。 有能力风流呢个唔想风流，我能力风流，冇能力风流嘛？ 有啊， 系嘛？ 有， 好似阿四哥，好似阿洪哥、刘连红呢啲，系风流，全世界，但佢 冇下流， 冇一个人讲佢坏话， 不能够下流。 阿四哥有冇出面女人讲佢坏话？ 冇，佢自己讲自己话， 系佢自己讲自己。你睇佢咁对阿真真，你知道 系 翻嚟。 我真系我唔识佢啊，但我最佩服一点咧。佢同呢个老婆离开咗，都可以做翻朋友。佢唔会赖一个老婆咁衰格咁个女， 从来冇讲过。唔好话老婆，女朋友都系。 啊， 佢冇讲过任何个女朋友，我冇。 好难得噶。 嗱，呢种人就系值得人尊重。呢啲叫做风流不下。 咁啊，佢人哋又跳佢嗰阵时咧，银火牌，佢起咗花，跳个阿婶，佢个婶婶死啊，即系话佢游得唔多。即系其细节嘅嘢咧，佢就系比较样啊，比较即系慷慨，即系唔会话咧睇埋啲细节啊咁样嘅 事。呢个我都 唔知。 但系阿四哥啊，讲起又讲四个字，个人佢对嗰个感情，佢都系好专嘅。佢冇咗呢个先有朋友，冇咗呢个，唔会话搭两头船，佢唔会有呢样。 有好多人咧，一隻腳踏出 嚟，威啦，冇啦， 真辛苦嘅， 有情有義。嗱，最近佢同阿欣真，你即刻睇到佢對阿欣真點啊？嗱，呢個人就有情義， 好難得喎， 好難得， 真同病咧，又係身體好 啦。嗱，佢同阿直播咧。 我叫家姐啊，佢同我老婆姊妹嚟嘅，我叫家姐啊，离咗婚都好朋友。 嗯，即系 成 晚一齐，佢可以 同埋，可以同埋，诶，你讲你而家个老公又食沙又食，咁呢啲 好难喎， 好难啊， 我都 唔得，我就唔得啦， 即系唔得，我都唔得， 我最好搭佢落去食啦， 我最好咧，我就唔下楼，但系咧我做唔到咁啦，啊，咁大个鬼佬都唔得，唔到你唔好好啊，系咪？佢真系好嘢， 好似我同佢拍，佢发觉拍把声要讲咁。佢买嗰啲嘢俾阿欣真啊，嗰啲 LV 啊、Gucci 啊，买到飞机卡爆啊！我四个买咗嘢咩？我送，我送俾欣真，买咩嚟？ 陈总嚟 喎，后送唔到啦。 啊，陈总嚟。 啊，点解识唔到咧？佢翻到嚟之后咧， 系我知，我知， 啊咁就。 佢係陳總嚟， 陳總，唔係佢陳總啊！佢唔會買一嚿狗住，佢呢個咧一件清就一件清就一件清就一件。 啊！呢啲好難得，有啲人咧一隻腳踩幾隻船，搞到自己沉船， 自己都沉船。 係啦， 你知我睇唔到人性，我覺得咧佢真係怕嘅。到而家嘅人識邪義，唔係咁易，係嘛？佢老啦，人哋都知道邪義。佢出嚟咧，代表 你睇佢出到嚟，佢就系明星，着衫一地要着到，真系靓到啊，头发扎到啊，好似仲差少少 咁 啊，明星啦， 系啊， 好似我嗰个求其真仔嗰边就上镜啊，冇啊，反正要俾人一个印象。 仲有一个呢个人咧，就好尊重你嘅，不止喺我面前。赞啊！唉，佢真系冇得顶啊！就叫邓光嘅， 啊阿邓， 邓光明咧又系咁啊，明星嚟嘅，佢着衫又会考勤，要坐咧，要讲咗嘅，当剧本都系咁啊！佢话佢最佩服你。 嗱，阿你讲咗阿邓光明，呢个咧就同我反为比较好嘅朋友。 系啊系啊， 因为嗰阵时我啱啱新人嗰阵时，佢都。帮过我 嘅，佢派咗佢个学生王子啦，已经， 因佢嗰次已经系好有名嘅， 系 学生王子吓，佢有一样嘢同阿四哥一样，明星， 系啊， 吓出嚟，你冇办法，佢高大靓仔， 系冇得顶， 吓，着啲衫裤都好， 好有型， 好有型嘅，吓，而且呢个人做人咧，有啲人话佢即系各一各。见仁见智啊，有啲人话佢乜乜，但我觉为，我认为邓东嘅人系有情有义， 系绝对， 啊绝对有情有义，啊有义气，啊咁样讲，哦邓东你系咪公啊？咩大哥咧？大哥细哥系有呢啲叫嘅啫，啱唔啱啊？ 啱啊！ 你尊敬佢咪叫大哥咯？啊邓东咪叫够叫我大哥啦， 系 我唔使叫邓东条大哥啊嘛， 系。 我是他前輩嘛，是不是电影界是我是他前輩，电影界他是我前輩， 是江湖上你。 江湖上我是他前輩， 对，是不 是，但这个人我跟他来往比较啱啲啲， 人家人缘， 人家人缘，因为那段时他都成日出来都出中意出嚟玩嘅， 系 大夜总会啊，卡拉 OK 啊，成日上嚟我哋夜总会卡拉 OK 啊，都好好好嘅。但系佢真系呢次咁样咁快去咗， 估唔到。 咁我个心真系好伤心，我都好心，一个咁好兄弟，突然间分开咗，真系非常之可惜。 谂都谂唔到， 好后生咗，九岁， 六廿几岁。 邓光明唔 少，细你一岁， 细过我， 细过 细我一岁，我都七十岁啦。佢走嗰阵时系啦， 六啊几啊，佢系属狗嘅，佢同黎小你一样啊，属狗嘅。 佢属狗嘛，我属鸡。 系啊，佢属狗，我属猪噶嘛。所以佢话咧，佢成日喺我唔 知。仲有我同佢成家好噶，佢个大佬而家又变咗咩？信咗佛有嗰 样 啊？咩邓光咩邓光宇嗰啲 咒， 邓光咒啊， 咩咩 系啊啊！我哋都好熟嘅，呢 个所以佢 值得尊敬啊！邓光明呢个人值得尊敬。 我同佢边个好熟？因此咧，佢对我非常好嘅。佢唔会闹我嘅，佢非常好嘅。即系有啲嘢，佢真系算系咁啊，因为佢尊重你啊， 所以我话声俾你听，佢喺我面前话：，文哥真系冇得顶啊！呢个 乜做人冇嘢噶，阿西城，我唔理你身份系边个，我唔理你有冇钱，你尊敬我一尺， 我 敬我就敬翻你一丈、 啊。 你踩我一脚，我踩翻你两 脚， 越踩就越大镬，就会打救。点解唔讲啊？嘿，尊重下你，你又尊重。人就咁样嘛，有几个一几下，几下你就过去啦，啱嘛？死咗做仇人就唔好啦。 咁你就拍戏啦，咁啊拍咗呢个春门丹麦，咁上咗瘾咯。 啊，系啊，我哋去丹麦拍先， 上咗瘾噶咯。 唔系拍完之后咧，就告诉我都唔冇话以拍戏为职业嘅。咁啊拍完之后。我、哦、呢部戏又揾你玩下，呢部戏又 咁噶啦， 系啊，玩下玩下咦，又几得意啊！咁样对我嚟讲有一个好处，因为我拍咗戏之后咧，名气 知名度 高咗啦。咁样反黑组又好咩组咧，就唔够胆嚟认真去搞你。 因为点解有另一个身份啊？ 如果系够胆，唔系即系。你咁搞你，系、嘛？作用 有好处， 系啦。而且差人又好多都好俾面 嗱，差人都俾面俾阿维文哥啦。一阵我哋翻嚟再讲。 你阿爸、你阿妈都坐噶。 唔系正义嘅青年咧，唔会咁嘅。佢系好和平嘅示威。 我哋唔识讲，唔识政治，我哋唔讲政治，即系讲我睇到你系咁样搞坏香港，搞到嗰啲基建咁样咧。好话我系人见到都心痛， 我啊好似我都觉得头晕， 系咩？ 咁只脚 都心痛， 落冇 lift 坐， 系 冇交通灯，我过马路我都惊。 冇错，系啦。 你要谂下咧，我哋呢啲系无辜噶嘛。咁、你哋去做一样嘢嘅时候，有冇谂过咧？如果你要认为为我哋争取咧，梗要维护我哋嘅立场啊嘛，我哋嘅安全啊嘛，你搞烂晒啲。